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三，农历7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定信念，对党忠诚，实事求是，担当作为，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王沪宁出席。 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开幕式文艺晚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克强、汪洋、王沪宁出席观看。 习近平将以视频方式在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致辞。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全国政协13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闭幕，汪洋主持并讲话。 东京残奥会从昨晚到今天，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田径、射箭等项目上发挥出色，继续稳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 今天，全国绝大部分地区中小学、幼儿园开学，各地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周密部署，确保师生安全返校。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表示，塔利班正努力恢复阿富汗秩序，希望早日组建新政府。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5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021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9月1号上午在中央党校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年轻干部生逢伟大时代，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力军，必须练好内功，提升修养，做到信念坚定，对党忠诚，注重实际，实事求是，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坚持原则，敢于斗争，严守规矩，不逾底线，勤学苦练，增强本领，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不辜负党和人民期望和重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开班式。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始终是有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党，这个理想信念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党员干部有了坚定理想信念，才能经得住各种考验，走得稳，走得远。没有理想信念，或者理想信念不坚定，就经不起风吹浪打，关键时刻就会私心杂念丛生，甚至临阵脱逃。形成坚定理想信念，既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要在斗争实践中不断砥砺，经受考验。年轻干部要牢记，坚定理想信念是终身课题，需要常修常练，要信一辈子，守一辈子。习近平指出，理想信念坚定和对党忠诚是紧密联系的，理想信念坚定才能对党忠诚，对党忠诚是对理想信念坚定的最好诠释。检验党员干部是不是对党忠诚，在革命年代就要看能不能为党和人民事业冲锋陷阵、舍生忘死，在和平时期也有明确的检验标准，比如能不能坚持党的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能不能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能不能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能不能坚持党和人民事业高于一切，自觉执行组织决定，服从组织安排等等，都是对党忠诚的直接检验。组织上安排年轻干部去艰苦边远地区工作，是信任更是培养，年轻干部应该以此为荣，争先恐后。刀要在石上磨，人要在事上练，不经风雨不见世面是难以成大器的。习近平强调，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从实际出发，前提是深入实际、了解实际，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要了解实际，就要掌握调查研究这个基本功，要眼睛向下、脚步向下，经常扑下身子沉到一线，近的远的都要去，好的差的都要看，干部群众表扬和批评都要听，真正把情况摸实摸透。既要深入基层，更要心到基层，听真话查真情，真研究问题研究真问题，不能搞作秀式调研、盆景式调研、蜻蜓点水式调研，要在深入分析思考上下功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找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习近平指出，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只是思想方法问题，也是党性强不强问题。从当前干部队伍实际看，坚持实事求是最需要解决的是党性问题。干部是不是实事求是，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看，最根本的要看是不是讲真话、讲实话，是不是干实事、求实效。年轻干部要坚持以党性立身做事，把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为党性修养和锻炼的重要内容，敢于坚持真理，善于独立思考，坚持求真务实。习近平强调，干事担事是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党把干部放在各个岗位上，是要大家担当干事，而不是做官享福。改革发展稳定，工作那么多，要做好工作，都要担当作为。担当和作为是一体的，不作为就是不担当，有作为就要有担当。做事总是有风险的，正因为有风险才需要担当。凡是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我们就要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大胆地干，坚决地干。习近平指出，坚持原则是共产党人的重要品格，是衡量一个干部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对共产党人来说，好好先生并不是真正的好人。奉行好人主义的人，没有公心，只有私心，没有正气，只有俗气。好的是自己，坏的是风气，是事业。共产党人讲党性，讲原则，就要讲斗争。在原则问题上绝不能含糊，绝不能退让，否则就是对党和人民不负责任，甚至是犯罪。大是大非面前要讲原则，小事小节中也有讲原则的问题。党的干部都要有秉公办事、铁面无私的精神，讲原则不讲面子，讲党性不徇私情。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总想过太平日子不想斗争是不切实际的，要丢掉幻想，勇于斗争， 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寸土不让，以前所未有的意志品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要有不信邪、不怕鬼、不当软骨头的风骨、气节、胆魄。习近平指出，讲规矩、守底线，首先要有敬畏心，心有所畏，方能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干部一定要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敬畏党、敬畏人民、敬畏法纪，严以修身，才能严以律己。一个干部只有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拧紧了，把思想觉悟、精神境界提高了，才能从不敢腐到不想腐。我们共产党人为的是大公，守的是大义，求的是大我，更要正心明道，怀德自重，始终把党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做一个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人。习近平强调，我们处在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干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如果知识不够、眼界不宽、能力不强，就会耽误事。年轻干部精力充沛、思维活跃、接受能力强，正处在长本事、长才干的大好时期，一定要珍惜光阴，不负韶华，如饥似渴学习，一刻不停提高。要发扬挤和钻的精神，多读书，读好书，从书本中汲取智慧和营养。要结合工作需要学习，做到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社会、管理、生态、国际等各方面基础性知识，学习同做好本职工作相关的新知识、新技能，不断完善履职尽责必备的知识体系。习近平指出，实践出真知，实践长真才，坚持在干中学、学中干，是领导干部成长成才的必由之路。同样是实践，是不是真正上心用心，是不是善于总结思考，收获大小、提高快慢是不一样的。如果忙忙碌碌只是机械做事，陷入事务主义，是很难提高认识和工作水平的。陈希主持开班式，表示年轻干部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紧密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加强理论学习，提高党性修养，砥砺政治品格，锤炼过硬本领，以忠诚、干净、担当的实际行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奋勇争先，建功立业。丁薛祥、黄坤明出席开班式。2021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参加开班式，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开班式。 歌声飞扬，礼赞幸福生活，舞步欢腾，抒发壮志豪情。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开幕式文艺晚会8月31号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克强、汪洋、王沪宁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群众一起观看晚会。 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灯光璀璨，处处欢声笑语。20时许，习近平等来到晚会现场， 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一曲欢快热烈的开场歌舞，各族儿女心向党，献上各族人民对党百年华诞的深深祝福，拉开了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奋进新征程的帷幕。整台晚会由开辟新道路、奋进新时代、启航新征程三个篇章组成。 中国共产党秉持 音诗画血脉相连， 团结带领全体中华儿女， 舞蹈雪域暖阳， 太阳照边疆， 歌曲连唱，岁月如歌， 村的云端上的幸福， 情景歌舞，村寨里的云生活， 十八洞村的山， 非遗歌舞，璀璨明珠耀中华，器乐弹唱，幸福欢歌。舞蹈远航，一个个节目，民族特色鲜明，表现形式多样，时代气息浓厚，精彩纷呈，把晚会不断推向高潮。整台晚会热情讴歌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对各族人民的亲切关怀，生动展现出中华文化的绚丽多彩、丰富内涵，生动描绘出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的壮美画卷，充分反映出中华儿女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坚定不移跟党走、昂扬奋进新征程的坚定决心和豪迈气概。全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最后，伴随着这是我们美好家园的激扬旋律和各族演员的尽情欢舞，晚会落下帷幕。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汇演时间为8月31号至9月24号，期间从全国各地遴选的42台参演剧目将在央视网和国家民委网站展播。演出开始前，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了文艺汇演演职人员代表、组委会成员、56个民族的优秀基层党员代表等。习近平等同他们合影留念。丁薛祥、孙春兰、张幼霞、黄坤明、蔡奇、尤泉、白马赤林、肖杰、 马彪、巴特尔出席有关活动。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将于9月2号晚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以视频方式在峰会上致辞。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财经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直播。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强和完善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重要讲话。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大对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纾困帮扶力度，加强政策储备，做好跨周期调节，决定强化国家助学贷款支持，让更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安心求学，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修订草案。 会议指出，稳增长、保就业，重在保市场主体，特别是量大面广的中小微企业，要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大对中小微企业支持力度，针对大宗商品价格居高不下导致生产经营成本上升、应收账款增加、疫情灾情影响等问题，进一步采取措施稳住市场主体、稳住就业，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一是加大帮扶政策力度，今年再新增3000亿元知晓再贷款额度，支持银行向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放贷款，推动更多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引导金融机构开展票据贴现和融资，人民银行提供再贴现支持，缓解中小微企业占款压力。二是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保护产权，保护公平竞争，增强发展信心，严禁乱收费、乱摊派，继续清理拖欠中小微企业账款，鼓励地方有针对性出台帮扶中小微企业的措施。三是做好跨周期调节，发挥地方政府专项债作用，带动扩大有效投资，根据形势变化加强政策储备，适时出台部分惠企政策到期后的接续政策，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就业稳定。为更好缓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后顾之忧，帮助他们安心求学、学有所成，会议决定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自今年秋季学期起，将本专科生每生每年最高贷款额度由8000元提高至12000元，研究生由12000元提高至16000元。财政对学生在校期间的贷款利息实行全额补贴，继续对助学贷款承办银行给予一定比例风险补偿，并合理调低补偿比例，同时引导学生勤俭节约，努力向学，学以致用，学校要为学生提供更多勤工助学机会。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修订草案，草案全面落实4个最严要求，加强全过程管控，明确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地方政府属地责任和相关部门监管责任，建立质量安全追溯制度，大幅提高违法违规行为惩处力度。会议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政协第13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1号下午在京闭幕。本次会议以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为主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强调，国泰民安是中华民族亘古不变的追求，是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普遍的愿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高度重视平安中国建设，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等战略部署，领导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续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开辟了新时代平安中国建设的新境界，充分彰显了我国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 汪洋指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既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前提条件。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至上，坚持标本兼治，防控贯通，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依法治理有机结合，既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要把握发展和安全的辩证统一，牢记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既善于运用发展成果夯实维护安全的物质基础，又善于塑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实现发展和安全动态平衡、协调共进。汪洋强调，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人人都是创建平安的主体，人人都是享受平安的对象。广大政协委员要胸怀国之大者，发挥特长优势，扎实开展调研，深度协商议政，为平安中国建设建真言、聚共识、添助力。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邹佳怡、陈宝生、袁曙红、钱小谦为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任命邹佳怡为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增补潘立刚为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不再担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袁曙红为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陈宝生、钱小谦为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接受陈放同志辞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闭幕会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金以林应邀做了题为《辛亥革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历史意义》学习讲座。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始终保持旺盛生机和活力》，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五。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国通过出台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修复奖励政策、加大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等措施，加快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高质量发展。数据显示，2018至2020年中央财政安排长江经济带沿江省市各项转移支付9.6万亿元，占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额40.8%。近期关于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财税支持政策的方案将公开发布，其中包括完善财政投入和生态补偿机制、支持综合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等五个方面17项具体政策措施。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晚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2021年服贸会新闻中心今天正式启动运行。新闻中心设有综合服务区、媒体公共工作区、新闻发布区等7大功能区，并配备广播级公共信号播放设备、专业办公设备设施、5G 高速网络、官方图片服务等服务，全方位满足媒体工作需求。今年服贸会在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区设置双会场，目前都已经布展完成。与上届相比，线下参展企业增长6%。在国家会议中心的综合展区，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成就展介绍了“十三五”以来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本届服贸会还首次设置了数字服务专区，展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的最新技术应用。 参加服贸会呢，让更多的企业在这样一个很好的国家级的互动的交流平台上呢，进行充分的交流，能够促进我们企业呢，深入的进行合作。 首钢园展区将举办8大专题展以及相关论坛和配套活动，即将开园的北京环球度假区成为文旅服务专题展上的亮点。作为举办城市，北京将在主题日上集中展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成就。 东京残奥会从昨晚到今天，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亮眼表现。